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当夜，叶继明离山，燕京华返山。经过十五日的散心，燕京华丢失小黑蛇的郁闷之情已减退不少。一回山，他便开始兴奋地等待禁虚剑会的召开，而池小池也在等待。段叔觉得悲剧始于遇见燕京华后，但他整个人生的崩毁则是源于这次剑会。禁虚剑会乃是三十年一遇的剑道盛会，平日里青梅煮酒论剑天涯的剑会切磋绝不会少，但禁虚剑会的名头传言千年依然响亮。世上剑者爱剑者众，爱名者亦众，而禁虚剑会是天下盛会，谁人不想拔得头筹，又有谁人不想一睹石中剑风采呢？三十年光景够一名修士勤学苦练，练成一门绝妙剑法，也够一茬后起之秀成长起来，因此人人期待也不奇怪。池小池换上崭新的禁虚风弟子服，随燕京华一道出现在剑会之中。鲛人容貌多出挑，段叔觉有多年避世，受灵泉滋养，养出了一身出尘之气，只是背着把普通灵剑端端正正一站，便已隐有风华绝代之姿。若是前世，段叔觉在漫长的时间里几乎没见过除了燕京华和叶继明外的活物，乍一见到这人山人海，难免畏畏缩缩，惹人发笑。池小池怕鬼，怕南方蟑螂，怕鹅，在各种生物里他最不怕的就是人。他既不好奇也不躲闪，只是规规矩矩跟在燕京华背后，倒是让燕京华觉得没意思起来。他故意问， 怕不怕？ 按池小池的性格，肯定要豪放地回一句，怕你奶奶个腿。但他是段叔觉，段叔觉不说脏话。于是他轻声道， 不能给燕大哥丢人。 燕京华暗笑，哼，果真是个无趣的呆子。说话间，在原剧情里讽刺过燕京华的龙套闪亮登场。 哟，燕师兄，剑会还未开始，你就选中徒弟了。 燕京华还未开口，池小池便主动行礼。 师叔好。 此人是赤云子座下第四徒苏云，年轻气盛又勤勉刻苦，投入禁虚峰赤云子门下后，颇看不惯燕京华身占二师兄高位却尸位素餐、不思进取的德行。他性子又刻薄，因此常常一逮着机会便要讥讽燕京华两句。段叔觉一开口，苏云便瞥了他一眼，眉头轻皱了皱，倒是没像上辈子那样说出什么伤仲永的酸话。段叔觉通身磊落，气质卓然，一看上去和懒散的燕京华完全是天差地别的两类人。人家坦荡荡地往这儿一戳，挑不出什么错来，苏云又何必去找他的茬呢？ 嗯。 他嗯了一声，又多看两眼，竟隐隐生出一股明珠暗投的惋惜感。他问道， 你是？ 晚辈段叔觉。 几日前他特求了燕京华让他为自己赐名，而不出意外，燕京华还是让他叫了段叔觉。苏云又嗯了一声，没再说什么，转身而去。 离开时他想， 此人若没真正拜师，倒是适合由小师叔来教养。 二人形貌气质俱是头气，如此好苗子偏偏被不学无术的燕京华给捡去，真真浪费呀。由此可证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无端找茬主动送人头的无脑反派呢？人家可能只是生活中某个单纯看你不顺眼的正常人而已。但燕京华却不这么想，面对苏云的背影他暗笑不已，他想，等这次剑会出了结果，看我不打肿你的脸。几年来他没有认真修炼过，因为他知道原主燕京华的才能有限，修炼亦是无用，哪怕有系统兑换出来的各类道具，修炼也得吃苦。他索性把时间用在了玩耍上，生生把自己养成了个有口皆碑的废物。不过他有耐心，只要等到禁虚剑会，他便能咸鱼翻身，得获天道机缘。先前被人瞧不起又怎样，越废越好，越废到最后就越能把这些人的脸打得越响亮。怀着这样的期待，燕京华充满希望地迎来了他人生转折的禁虚剑会。他怀中揣有一颗定海宝珠，那也是原本该属于段书觉的机缘。原书中此珠是段书觉失护失智后，在海中流浪，冻饿焦急时，在一颗破烂腐朽的海蚌中寻得。此珠能够移形换影，送人抵达任何地方。在落难时获宝，这绝对是主角待遇。燕京华看书时，看到这一异宝出现，便兴致勃勃地一路看下去，并揣测段书觉要如何拿着珠子大展宏图，上能窃取巨宝，杀人无形。下能偷窥软玉，夜入香闺，岂不美哉？哼，谁想这姓段的被那逍遥老道所救，相伴游历多年。临走前，段书觉道：“书觉无以为报，赠珠以答，还望恩人笑纳。”当时看到此处，满心期待着主角骚操作的燕京华，差点喷出一口老血来，当即怒刷了 N 个差评：“这主角脑子有问题啊！”好不容易得了个好宝贝，凭什么给一个糟老头子呀？这不是白白糟蹋好东西吗？有不少读者和他想法一致，一起喷作者脑子有泡，纷纷弃文。面对评论区的攻势，作者也只能弱弱解释，段书觉性格如此，有恩报恩，如果他一无所有就罢了，身上有宝贝当然是先给恩人，毕竟对段书觉来说，与恩人一别，可能从此就再也见不到了。作者不解释则已，这一解释顿时再次收获一大片意大利炮。什么玩意儿啊，这个老头将来不会出来了？哎，他居然不是主角的后台，那他出来干什么？专程给主角送经验包，当是新手村给勇者发任务的长者 NPC 啊。什么狗，差评。那时燕京华也是围攻作者大军的主力之一，对此情节印象深刻，因此来到这个世界不久，他便去了当年段书觉逃难的那片海域，不费多少力气便寻到了那只海蚌，取走珍珠据为己有。现在天时地利人和俱备，他要做的就是绝不能让段书觉先于自己碰到石中剑。他早已想好了，只待战局一开，便跟在段书觉身后。段书觉剑术和修为该是不差，总能抵挡一阵子，不过任他如何谨慎，也会防备自己。自己只需司机把他打晕，再把他拖到无人处，动用定海宝珠将二人直接转移至石中剑附近，割血取剑，万事便齐备了。等到赤云子宣布剑会开始，燕京华即刻看向段书觉，尚未开口，段书觉便似是明白了他的意图，将右手伸至身后，拔出剑来，剑锋出鞘，碎银以里。但是他却不像上一世那般急于证明自己的实力，好替燕京华出头，而是凌空抛剑，单足踏上。 燕大哥，走。 燕京华脸色微变。 段书觉是何时学会御剑的？